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的时间轴开一个小差，休息一下，我们一块儿来看一部电影吧。 Tonight we are the greatest hockey team。 这是一部制作于2004年名为《冰上奇迹》的美国电影。影片讲述了在教练赫伯·布鲁克斯的组建和训练之下，一支由大学生球员所组成的美国男子冰球队在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迎战曾经获得过冬奥会四连冠的苏联男子冰球队。在主教练赫伯·布鲁克斯的率领之下，美国队三次落后又三次追平，最终以4-3的比分战胜苏联队，并且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击败芬兰，时隔20年再一次获得冬奥会冠军。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这不光只是一场比赛，当时恰逢以美苏为首的冷战处在最紧张时刻，美苏不仅在国际政治世界上争夺霸权，在竞技场上也是非常较劲的，所以美苏在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的冰球之争自然也上升到旧世的高度。然而美国想要夺得金牌被看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64年开始，苏联人就垄断了冰球金牌。当时的媒体在赛前这样形容，这是一场男孩和男人之间的战斗。作为冰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布鲁克斯成为这个团队的统帅和灵魂导师。奥运之前，他们和挪威打热身，最终3-3战平。看到队员没有在比赛当中全神贯注，布鲁克斯发飙了。他在赛后让所有队员回到场地进行体能训练，球员累得几乎虚脱。然而，虽然20个年轻人经历了地狱一样的训练，但是奥运之前，他们在热身赛上和苏联队碰面，以3-10惨败，实力的差距可见一斑。加上主力防守队员膝盖受伤，也给美国队的冬奥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奇迹就是这样，经过几乎在炼狱中的生存训练，美国队的年轻人表现得异常顽强，不但3度追平，而且队长麦克尤西奥第81分钟攻入了反超比赛的进球。比赛的最后10分钟对于美国队来说如同煎熬，也让所有人窒息。正如进球英雄尤西奥所言，那是人生当中最漫长的10分钟。这场在逆境当中求胜的比赛充分体现了勇于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当时美国发达的电视转播技术也让这场比赛轰动了整个美国，也因此得名冰上奇迹，激励了一代美国人。伟大的时刻孕育在伟大的机会当中，奇迹来源于渺小的希望和不灭的坚持。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也会见证下一幕冰雪奇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